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长假出去玩，出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飞机、火车、自驾，那孩子该如何安全地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交通出行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一、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注意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疫情以及防控信息。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过马路走斑马线，多观察路况，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栏。三、未满12周岁不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四、不在公路上停放车辆周围或者是车辆盲区玩耍打闹。五、行走或骑车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在机动车道骑车，不与机动车争道抢行。六、切勿乘坐私揽客员无营运资质的黑车，不乘坐违规三轮车、四轮车，不坐超速超载酒驾的车辆，乘坐私家车要系好安全带。咱们再来说一说乘坐飞机、轮船时的注意事项。孩子在乘坐飞机时，无视千万不可随意走动，因为飞机随时会遇到气流，颠簸幅度无法预测，所以要在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以防不测。飞机起降时，因为气压原因，儿童会感到耳朵痛，如果是比较小的孩子，家长可以让他们喝奶、咬奶嘴、嚼糖果，有助于减轻症状。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在飞机起飞降落前，家长可以告诉孩子通过打哈欠或者做吞咽动作来提前调整耳压。现在有不少家长会选择游轮出行，或者带孩子去海边玩。对此呢，在乘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登船后一定要给孩子穿上救生衣，防止意外发生，而且不要乘坐私人船只、无证船只、超载船只。在上下船的时候要注意排队，按次序通行，不得拥挤争抢，以免发生挤伤、落水等事故。上船后要注意看管好孩子，让他们不能在船头、甲板等地打闹追逐，以防落水。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如大风、大浪、浓雾等，应尽量的避免乘船。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开车自驾游。现如今自驾游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每逢节假日期间正是自驾出行的高峰，平安出行非常重要，而儿童的乘坐安全问题更是要多加注意。原则上，汽车的安全带是给 1.5 米以上的成人使用的，身高低于 1.5 米的儿童千万不能够只佩戴安全带而不使用儿童约束装置，否则可能在腹部或颈部造成伤害。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伤害呢？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产品可供选择。对于6岁以上、90厘米身高以下的儿童来说，市面上的儿童专用增高坐垫比较适合。6岁以下的儿童应配备儿童安全座椅。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之后，应将儿童座椅背部朝前，可以防止急刹车时由于惯性将儿童抛出。另外，因为汽车安全气囊一般都设置在前座，气囊弹出产生的力会对幼儿造成伤害，因此应避免低龄宝宝坐在前座，哪怕是抱在怀里也不行。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哟，又来新信息了，是孩子他们班的微信群。 哎，快看看说什么了。 各位家长好，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请各位家长及学生坚持四个非必要原则，就地过节。 哦，那咱就带孩子去名胜古迹转转呀， 天安门呢、故宫啊、长城啊、颐和园呢、 你等会儿，咱们能不能别去这么大热的景区呀、非要在十一假期跟大伙往一块堆挤呀、 也是，我这不想着特别的日子给孩子爱国教育吗？哎，那你有啥主意啊？ 哎，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我在那朋友圈看到一张私房游的海报，好像就是介绍京郊线路的，还挺好看的。 哦，你说的是张姐在朋友圈里发那海报啊？ 哎，对呀对呀。 我怎么记得叫成长游啊？ 啊？那到底怎么游啊？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十一特别策划成长私房游全家总动员，带上家人寻访京郊好去处，自然教育、民俗非遗、历史文化、红色故事，吃住行游购娱统统都配齐。 哎，我说到底怎么游啊？ 哎，找了找了，海报在这儿呢。 成长私房游 全家总动员。 儿子闺女，咱们出发喽。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传艺。 我们今天仍然是哈成长日记的十一特别节目，叫做成长私房游全家总动员。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旅游领域的资深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欢迎张博。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上集聊的跟爱国情怀主题有关哈，这一集咱们聊聊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咱们先去一个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亲子家庭都去过的一个地方，叫延庆野鸭湖。但是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过，比如我我经常在照片当中看到。 话说的是有点废浪费 很想去啊，所以张博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好的，其实之前的话，之前几年可能野鸭湖在大家的周边游打卡当中不是特别的知名，但是随着这几年这个亲子游的逐渐的火热，野鸭湖也是越来越被很多亲子家庭就了解了。因为这里确实是北京市，可以说是最好的观鸟的一个目的地。 哦， 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如果是有这种观鸟专家的带领下，然后到这里来进行观鸟，拿着望远镜去观察各种各样的鸟类，去认识动物，然后了解自然，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的。 对，简单的，我确实买了望远镜，但还没去。 对，你去，但是看到很多鸟，对，看到很多鸟可能还不认识。 请问你买望远镜要干嘛？ 啊，就是为了观鸟啊？难道呢？ 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野鸭湖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吧。它其实官厅水库的上游，在这个湿地公园里面，可以有滩涂、河流、库塘、沼泽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的形态。景区的总面积是有283公顷。这个景区是位于北京市面积最大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里面。在这个野鸭湖湿地呢，鸟类的总数是有348种，也是多年统计出来的，大约是占到北京地区湿地鸟类总数的90%。你像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国家一二级的这种保护动物。而且由于近两年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包括游客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呢，野鸭湖的鸟类其实对人不是已经出现了不是特别害怕的这种情况，观鸟的条件也是在逐渐的中间的一个改善。 比较亲近了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能有这样的观鸟的专家的话，每天早上大概六点或者是7点左右，带着孩子和家长们，然后到景区里面的观鸟的平台上去，告诉孩子不同各种各样的鸟类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到很多鸟，但是关于鸟类的专业的知识并不了解， 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鸟。 没错。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就是学习这种自然知识的机会。而且除了鸟类之外，在鸟类之外呢，在景区里面各种各样的昆虫也是比较多的，据统计也是有200多种昆虫，包括还有鱼类、兽类和两栖类的动物是有70多种。整个的话自然环境条件还是非常优越的。当然除了这个自然条件里面，现在它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在逐步的完善的。景区里面的话会有荷花池、木栈道、野鸭群，在景区里面也可以就是划这种脚踏船，然后有专门的划船的这样的项目，包括在景区里面也可以骑上这种家庭休闲的自行车，一家人在骑着小车来逛整个景区。 你猜我刚才听张博讲的时候我想起什么了？ 我没猜着。 这 默契不够。 这个野鸭湖应该是北京最大的自然 湿地自然保护区， 扎龙是吗？ 对，我想到扎龙了，这是属于东北的，就是丹顶鹤的自然保护区。 啊、你老家乡在 对家乡，当时呢，就是后来它这个扎龙自然保护区设计的非常好，它有一些可能丹顶鹤是野生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人工就是饲养的。每到白天上午和下午的固定的时段，还会有放飞丹，对，放飞丹顶鹤。 可懒了，他们现在。 我对，可是你我第一次看到放飞丹顶鹤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鹤在你的头上盘旋，我就瞬间觉得我羽化成仙了。 你当时觉得它放飞的时候，它是应该是在地上跑是吗？ 不啊，你看， 一定是在天上盘旋的。 因为你看到那个丹顶鹤，它的那个就是和我们平时看到那些鸟啊、大雁啊这些，它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对，丹顶鹤很好辨识啊。 是的， 我现在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突出的困难，就是爸爸，这是什么鸟？然后就说麻雀认识，但是这之外的乌鸦可能还能说一说，其他的就真不知道了。 对， 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观鸟的专家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看的话，这对于目的地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哎，那在目的地没有这方面的，比如讲解员呢，或者 其实现在围绕野鸭湖的话，已经关于这方面的旅游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他们目的地就是野鸭湖公园，可能本身是没有这样观鸟专家，但是有很多这样旅游的产品都会提供。你像现在就在野鸭湖旁边，他们就新开辟了一个叫熊司机荒野营地的，在这儿也是就像刚才提到的露营，因为露营确实这两年非常火，有很多露营地都出现在了京郊的景区当中。在这个营地呢，大家可以是租一顶帐篷或者自带帐篷，可以这个包括体验各种各样的露营的活动。在早上呢，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营地还会组织这种亲子家庭，由专业人员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到野鸭湖里面进行观鸟。其实这个是满足大多数的亲子家庭出游的一个痛点的。 对， 之前我注意到那个手机 APP 里，它专门有那个程序，你就可以比如说看到某一个花街边的，你一拍它就告诉你 它是动的。 对， 有的星空也会让你看，就是这个鸟， 我们的意思是你可能识别不着它就飞了。 是，所以亲子出去的时候做点功课还是挺有必要的。 对，一定要。 那400多种应该也费劲。 因为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就是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不光是看好山好水，还是希望能够融入一点东西在里面，就是希望在玩中去学，学中再去玩，这样不知不觉的能够在孩子的留下一些记忆点，可能以后再去探索。所以这也是可能亲子类的出行，包括研学出行，他们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可能给孩子的脑海当中种下，不一定是长篇大论的东西，就是种下一个点去让他去探索，然后他让他去好奇。 对， 其实我们说那个自然教育啊，有的时候小朋友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他就光在那个自然里踩踩泥巴，然后在小河里捉两条小鱼和水草就挺开心的。因为我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就看到奥森公园，就是夏天的时候有好多家长带着小孩，他那个奥森的南园北园不太一样嘛，就是那个奥森里边的植被和动物应该也是很多的。 是的， 然后家长拿一个小桶，那个、特别小的孩子，你看他在那个水里就可能找一点水草啊，找一点小鱼，带回去，就感觉很惬意的一个周末 场景。 也是自然的这种教育。 对，那野鸭湖刚才说了，专门有这样的营地可以，或者是相应的产品可以让小朋友真的能够感受到自然教育。那自然教育其实分很多种啊，自然教育有一些是动手的，那么这个可能更多就是动脑吧。 一些新知吧，对于孩子来说主要是开辟一些，因为对于鸟类的话，大多数在如果是在都市生活的话，你看到的鸟类的种类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对， 如果到郊区的话，这个石林峡在北京就是城区的东北部大概70公里的一个地方，主要是大家还是顾名思义哈，听到这个是因为景区里面这个石林的蜂群比较这个多，所以而得名。整个景区长度是在6公里，有景观50多处，现在是国家4A级的一个景区。其实看到这种 A 级的景区，大家是随着等级的上升，就是直观的了解它的配套设施是越来越完善的。 票也更贵了。 没错。 但其实没多少钱。 石林峡的这个五大特点叫做石峡水峰林，可以看到这种高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石头，而且是在一个峡谷的景观，包括各种各样的山峰也是非常的漂亮。当然是跟结合北方的这种天气特色的话，一到秋季，峡谷内四季还是非常分明的，整一到秋季的话既可以说是金秋时节，整个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带着孩子到这儿，首先就是自然景观没得说，有很多打卡拍照的地方，更多的是比如说可以安排一些这种户外的活动，孩子们可以到这里面画画， 其实是一个不错，有山有山有水有石头是吧，可以进行这个画画，包括一些自然探索的教育。当然这个景区它最大的网红的一个地点是玻璃的观景台，整个 玻璃栈道， 对，如果大家看一些这个还是说短视频的内容的话，又很容易刷到平谷石林峡，它因为这个玻璃的观景台的话，在京郊的这景区里面还是怎么说，还是比较有特点，因为很多京郊景区现在是不让修建这个玻璃观景台的，他们的时间比较早，因为这种玻璃观景台有这个破坏地质的这种可能，就是风险，而且之前在全国多地的这种景区里面出现了这种玻璃这种观景台的新建的一个热潮，也发生过一些事故，所以就是被叫停了，他们这个地方做的比较早。 那它有风险吗？ 已经安全运行了这么多年了，所以现在的话也是成为他们一个比较安全可靠而且是比较吸睛的一个项目。整个这个玻璃观景台呢是坐落在它的景区的一个最高峰，是在有768米高，悬空而建，跨度是达到了32.8米，距离崖底呢是400多米，所以走在这个观景台上，然后也是有恐高症的是吧？ 我不知道我们是那是不是病，反正我觉得就挺瘆得慌。 我曾经有一次克服了那个心理障碍，真的上过那个观景玻璃的观景平台。 不是你们这种小体重的，我觉得还行， 就 这种体重大 暴露了是吧？ 真是就是 像你这重量级人物， 害怕是吗？ 害怕。 我也 是有点恐高。你像咱们那个电梯，我如果坐到特别高的地方，我就不太敢往下看。首先最主要是出现的就是腿软的这种反应。其实我当时走在这个玻璃观景台上的时候，当然你就知道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这种生理上的一个反应。 就是我们 当然它的景观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毕竟它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好。 就走那之后去看和在那个崖边看是不一样的， 是 对啊，因为你的这个可以看到下边最主要的问题。对，你如果是在平常的其他的一般的这种景区的，对，低头看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北京还有一个可以看，就是挺高处的那个观景平台，是在首钢，就是石景山首钢园里边，好，应该是有一个三高炉，它那个最高的地方离地上好像得有100多米吧，还是多少米？我忘了具体的哈。其实 也有这个台吗？ 对，也有这种，就是观景平台，就是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小朋友到这个石景山首钢园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 它是工业遗存是吧？ 对，它是工业遗存，特别高的地方。 严总啊。 三高炉应该是炼钢， 就是炼钢的那个高炉。 对，然后呢，他在上面建立一个观景平台。是有一次咱们台里组织活动，咱们同事都去了，有的人就很紧张，互相搀扶着，最后到了那个观景台的中间，大家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对，首钢园现在也是京西的一个热门的打卡地， 对，就太火了。 对， 这刚才聊的是这个观景平台哈，除此之外，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能够看到的七彩池，它有点像那个九寨那意思了哈。 对，它其实也是他们这个景区里面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地。 确实是，这种情况之下去拍照片，很容易出那个大片的。好像不太用什么多高级的摄像机， 你知道吗？就是 摁一下就行。 你说到拍照的时候，我现在还看到就很多网红，他们就去景区的时候，就在那个类似于像悬崖边上，就最边上那个石头上，他们就坐在那儿拍啊。 你希望他趴在那儿拍吗？ 他坐在那儿拍，你看他那最后那个视角就显得特别的酷。所以对有些小朋友，但是小朋友请对还是不要模仿的好。 那你说这段 提醒。 对，不过拍照其实比较有欺骗性的，因为很多知名的这种景区的宣传片，它的照片其实真的到现场之后，你会有非常大的这种落差感的。 因为经常拍人， 对什么天空之镜呀，比较知名的，然后去现场之后发现都是一个借着一个角度拍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照片， 非得在这儿不可。 对，其实到这个景区网红打卡地七彩池呢，它是。从这个大概有80米落差的一个叫做九天瀑布飞泻而下，然后形成的这个在底部形成的一个七色的这种彩池，就好像是一个打翻的调色盘一样，所以很多人到这里面，再配合着周围的山景，就是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漫山碧透的这种情况，所以是打卡的一个圣地。 对，刚才张博说到那个瀑布哈，就 飞流直下3000尺，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水库，你看那水库它有就是落差，对，落差那种水声就特别好听，或者到林间去听那个小溪的声音，或者下完雨的那个声音，让孩子去听，它其实也是一种自然教育。我看到原来真的有家长就把那个声音录出来，你可能回到你的平时的那个生活和学习繁忙当中，你再听一听那个水声，感觉还是挺静心的。 对，现 现在在这方面大家伙追求的还挺多的，然后出来一些产品也都挺有意思的， 对， 比如说那种 音乐， 对， 白噪声， 对，白噪声能够模拟各种，比如说这儿可以有沙沙的雨声，有风声，有鸟鸣声，你可以几个同时推起来，像一个台子一样，那个小小音箱，然后它几个声音混在一起出来给你。 你像呢，咱们都是因为做广播工作的，之前我就参加过一个这样的比较有特点的活动，其实它就是到自然界当中去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把这些声音回来混合剪辑出来一个片段，你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听。然后其实听这个声音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你可以回忆自己的这个行程，它是一个独特的声音的标记，另外的话就是它有助眠的作用，就是白噪音嘛，大家听着这个声音可以很快的就入睡，比较平静。 确实，那在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些适合小朋友进行的一些教育？ 其实在京郊的景区，如果没有亲子打卡的项目，这个景区就是一定程度上说是失败的，因为京郊的主要的客群已经转移到亲子客群和团队出行的客群上了，所以基本上很多景区现在都是在亲子项目这一块是下功夫。比如说 石林峡有什么特点？ 在这里呢就有人气很高的魔幻七彩镜子迷宫，就是孩子们可以在迷宫里面探险。另外的话还有什么高空飞翔，还有包括滑车、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等，园区里面也是有这种专门的萌宠乐园，像饲养着羊驼呀、小艾玛、小兔子等，孩子们也可以，拿着这个胡萝卜等蔬菜来进行投喂。 我自己感觉这个萌宠乐园应该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跟小动物互动。我记得咱们北京动物园就有那种可以用胡萝卜喂那个长颈鹿，还有比如说像什么南海子公园，他也有那种小朋友 迷路是吧？ 不是喂麋鹿，麋鹿不能喂，它专门有一个区域，好像是可以喂那个喂羊，还可以喂，我记得还有叫环尾狐猴是吧？那种东西也可以喂啊，所以这。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很多商场里边也有那个萌宠乐园，你进去可以喂 在商场室内吗？ 科尔鸭、 兔子， 是的，就在商场室内。 那还好，因为大型一点的动物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有点脏的，小动物比较容易去打理。 对， 所以你去一些农场的话，可能接触到一些那个羊驼呀，包括大的梅花鹿， 不讲卫生的， 对，相对比较脏一点。 脾气太不好了， 所以你要对他友好一些， 每次都要喊他的名字，然后就是 所以其实可以带小朋友们啊到户外去啊，延庆野鸭湖这一集给大家介绍的，还有包括 平谷石林峡， 平谷石林峡啊，去做自然教育。 先聊到这儿，下一期我们的主题将会是红色文化。说到了景区有密云啊，还包括这个昌平和房山，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谢谢张波， 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